IM 树玲有马二夜行者河马仔动漫无双， 好欢迎收听今晚的动漫无双，我是主持树玲 有马二 夜行者。 这个月啦，我们看了 到几多套剧场版的 嘢？一套啫， 两套咯， 三个先为 多，未到 几喎，系咯，未到 几， 系啦，咁啊，分别嘅就喺呢一个苍狼降啦，即系下半节。下半部嘅劇場版啦，同埋呢一個就《伊藤計劃》嘅三部曲嘅 其中一部啦，《師姐帝國》啦， 係 應該嚟緊和諧就會上噶啦，第二部曲啦， 二月會上， 係啦。咁啊，如果有興趣嘅話，就要留意啦。 係啦，咁啊，我哋首先講咗先嘅，咁啊，當然我哋最早睇嗰套啦，趁我哋記憶猶新啦。 其實都唔記憶猶新，而家好多嘢都唔記得咗啦， 唔會記得㗎，斬納多嘅對決，永遠難忘。 咁我哋就講咗呢一個就係蒼藍鋼鐵先啦。咁啊，上半集即係大家都記得，我哋曾經講過就係呢套嘢係點樣將一個完全唔知套嘢講咩嘅人扭曲咗啦，而扭曲咗嘅人已經唔知去咗邊度 啦。結果就決定第二部我都係唔睇啦。 其實第二部嘅故事個意義上嚟講啦，其實佢係為咗完成個故事完咗佢 劇場版部分完咗， 即係你唔會再見到，應該我相信唔會上電視版。依啲通常都係咩呢，其實一啲作品呢原本有二季嘅，但其實可能係因為經費問題啊，或者係其他嘅因素呢，就或者冇期待嘅，咁佢就會變咗成一個劇場版。我唔肯定蒼藍係唔係， 但係個成本其實真係會慳咗咩？ 慳咗嘅其實 ，OK。 嗱，你見到其實今次蒼藍裏面其實亦都係犯咗，或者係咩咧？佢同好多嘅動畫嘅劇場版一樣，都係發生咗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咩咧？佢根本唔夠足夠時間去解釋好多嘅嘢。 其實我覺得佢冇心去解釋咯。就算你做俾佢時間，俾十二集佢做電視版，佢都唔會解釋嗰啲嘢。我都係 呢樣嘢真係唔知道。我哋而家就真係事後好明嘅啫，其實係，所以就好難。但係至少而家睇落去就係、是。在動畫裏面我先這樣說的、我不覺得這一套作品呢是真的去到很差的、它只是欠我三件事沒有解釋的、 我們會接下來講下去的， 是的。那首先其實一開頭在劇場版的一開頭那一節就是講回就是這個所謂叫做海姆的戰隊的構成啦，還有就是這一個大和被擊墜嘅呢一個嘅前世啦，講翻 嘅伏筆啦， 都唔係伏筆嚟噶啦，佢都講到好明噶啦。 OK， 因為你呢個位其實佢講到咁明嘅嘢就係因為佢冇時間再報伏筆，唔係嘅話，我相信 Eola 係大和嘅分身呢件事，我覺得唔多唔少都應該會收埋咗。 應該要鋪，如果譬如話喺即係電視上面即係分集數嘅話，可能會即係用幾集嘅時間去報一報呢條線。 其實應該第一季會講咯，動畫佢唔係第二季等分出嚟嘅新設定係一個。 咁問題就係、是、其實而家你話其實我有睇過原作嗰邊，當然我唔原作我、近嗰十回我都冇睇啦，但我睇到嗰陣時候其實佢係真係同而家同動畫版嗰個呢其實係已經差距咗好遠， 已經自創咗條線， 已經自創咗條線㗎啦，佢已經係。咁而家個故事裏面就話 ,OK, 因為嗰個所謂 咩啊咩咪物提斯唔知咩咩暗話定物可定咗 啱啱你想講。 我覺得咩暗河定密碼定嗰鬼嘢真係。 咁而即係呢一個佢講其實呢個指令呢係我欠嘅第一個我要講嘅第一個解釋，欠嘅第一個解釋就係佢。佢究竟係乜嘢嚟，其實去到最終動畫嚟講都係冇講過。而其實所有而家叫做海姆之後嘅一切嘅戰鬥行動全部都係由叫做大和同埋武藏呢兩隻旗艦共同去 分配或者指派出嚟啊， 應該話佢哋兩個都認同嗰、那個佢哋嗰個嘅方向，先可以借嗰個名借曲嘅名義去同全個艦隊嘅人講嘅。咁、而前事嗰度講就係大和就見到阿群像嘅老豆啦， 俾佢老豆嘅大叔氣概深深咁吸引咗。 武藏都係嘅其實。 武藏我反而覺得唔係喎。 唔係兩個都鍾意，不過唔同嘅感情。 武藏嗰個狀況呢就係話大和鍾意啲咩呢佢就會鍾意咩。佢反而係鍾意家姐多啲喎。我感覺上。 最主要其實呢呢度第一件事就係其實呢一個曲其實係去到開頭去到直到最尾冇講到究竟呢一個曲究竟個起源係乜嘢。即係老實講話 你好難唔去唔講啊，因為其實佢係海姆戰隊嘅形成嘅 其中之一咯， 最重要嗰部分， 最重要部分 係。唔係佢一講咧就講埋海姆艦隊呢扎人喺邊，呢扎艦喺邊度嚟嘅係。 唔係佢會唔會係因為臨時臨急啊編唔到一個原因去講？譬如話佢假設求其編咗個原因啊，會唔會話出嚟變咗好多反駁位，從而有呢個考慮就係話，不如索性唔講就算咯咁樣。 你唔講仲衰，要講好簡單，睇多位先就知噶啦。外星人先出嚟噶嘛，外星人要挑戰地球人啊嘛，幾難啫？外星人走曬路，咁個曲咪冇咁深度咯。嗱，一句搞掂，唔會壓你一分鐘嘅時間。 呢一度其實個故事裏邊佢開頭咧，佢尤其是喺叫做第一部尾同埋新呢一套劇場版嘅開頭啦，阿群眾嘅老豆就出現啦。其實即係群眾老豆其實就死咗噶啦，已經係 劇場版嚟個。 唔係，但係上回提要嘅時候咧，似乎就未死，同埋就作出咗一個全球嘅宣言。 係啦， 嘅武將隔離噶嘛， 全部人同我投降。 嗯， 就歸呢個海姆嘅 管轄之下。 管轄之下，咁你哋就可以有呢個和平噶啦。那個問題其實係咩呢？第二件事其實冇好清楚去解釋嘅就係咧。佢老豆嘅死因係乜嘢？佢點即係佢老豆點解會俾日本軍嘅軍官去殺死咗？而因為其實先會引起就係大和同武藏佢哋嘅分歧啊嘛。 嗯嗯，其實可以喺劇場版推測得到嘅，但係佢就冇實講，唔知係咪咁樣咯。 因為你最終即係知道就係咩咧？佢老豆俾一班 下屬啦， 男隊嘅下屬， 嗯， 殺死咗，而殺死佢嘅原因係。佢又冇好 好明確講到冇， 好明確講到點解要殺佢、嗯，其實係、 嗯。 而你話喺根據前因後果裏面亦都冇講到就係話，哦，究竟係咪因為唔應該接觸海霧嘅艦隊，定還是係呢一班人其實係奸細就話，哇！如果呢個大叔成為人生嘅贏家，得海霧得天下㗎咯。 唔係，我翻去有諗過嘅。嗱，如果係因為當然睇完之後我想，我諗會唔會因為嗰班下屬唔妥啊，大叔佢要同海霧勾結，即係你背背人類，即係如果用佢人類方嚟講係。 唔係，其實喺人站於人類方嘅立場嚟講，你係聽從一個非人類方嘅身份，其實你已經係。即係自愿归顺咗人哋嘅咯， 唔系，即係我开头会讲啦，但係有个不嘅係、如果你咁做，佢哋班人第一件事为啊上面啊，我哋呢个舰队呢，佢背叛都系人类啦，同海霧投降啊，即係军方一定会第一个会知道先。 或者咁讲啦，喺叫做同呢一个海霧接触里面，其实係属于就係佢哋成全人嘅嗰个意愿啦嘛，即係群众爸爸嘅意愿，同埋佢嗰班下属，你见到嗰班下属，即係当然佢冇点好詳細去講，但係其實係 咁啊，冇詳細。 幾乎係佢係受咗呢個日本嗰邊指令，就係去揾海霧去講數、而跟住就係咩咧？當講掂咗數之後，你殺咗佢。咁、件事係拗唔通嘅， 好似有啲矛盾咁樣。 唔係，所以咪就係話你最後唔妥你咯，兩條女撈曬你，我唔中意，我唔 like， 你去死啦，同我燒咗佢。 但係佢有冇諗過做呢樣嘢嘅時候會對全全人類有個滅亡嘅可能性？ 唔會㗎，佢諗咗就當溝翻佢咪得咯。我要咩下屬死翻？ 你溝得到就係啫。 人要嘗試㗎， 即係你要有大叔嘅魅力先得㗎嘛。 唔係咯， 啲人要試我攻略先知㗎嘛，係咪先？ 咁、那個故事其實就係、就算你話去翻就係話劇場版啊群像嗰邊收到就係話呢個、最終通牒嘅時候就係佢老豆其實已經係死咗，嗰個係一個做出嚟嘅假象嚟嘅。咁、而你話群像佢哋嘅目標其實嗱、其實咧呢度個世界形勢咧，佢亦都 present 一樣嘢 present 得好唔夠，其實應該話上一集佢都仲好少少嘅。佢今集就係咩咧？嗱，之前運送呢一個彈頭過去俾呢一個嘅美國啦，咁、然後跟住佢又 lock 咗個彈頭。就唔俾佢哋去發射、或者使用呢、 暫時使用啦， 係啦，而 俾嘅俾咗你，但係我 set 咗 password 先，咁嘅意思。 而嗱，成個故事裏面其實最有趣就係、阿群像係好典型嗰種就係咩咧？日本嘅動畫裏面最興就話、溝通先有出路噶嘛，打係冇意思噶嘛， 互相理解好重要， 互相理解係非常之重要噶嘛呢一件事，即係話我哋係一個知性嘅生物嚟噶嘛，凡事應該係講口唔講手， 講咗接觸先嚇，接觸都係講唔掂先再打啊嘛。 而你話佢就算好似話佢跟住同日本嗰位高官去交易嘅時候，佢話我俾個曲你，你喺適當嘅時候咧你就用啦。咁、但係咧呢一、個所謂叫做咩咧、叫做世界方面嗰條線呢，就點樣去叫做政治籌碼呢件事呢，最後係完全冇講到。最後就係咩呢？ 群眾你搞乜嘢啊？我相信你喎、啊。跟住就拎住個 call 就、究竟俾唔俾出去好咧？ 就算俾係日本啫，美國邊冇嘅喎。 唔係應該話咧，群眾當呢、這個即係彈頭咧，係一個最終嘅手段。即、就、係、是、一用到呢個彈頭咧，其實就已經同海武係冇一個和好嘅可能性噶啦。 嗱，咁樣樣其實係好有趣嘅。嗱、，OK， 即係大家都應該知道，所謂叫做兩個敵對勢力，佢哋和談最基本嘅條件係乜嘢？實力，就係等對手知道，就算我贏到你，我都只不過係慘勝，甚至係我未必一定贏到你，只不過而家個雲觀形勢睇落去，我比你樂觀，所以就係咩咧？嗰、那個所謂嘅震動彈頭，同其實同核彈係同一個原理嘅，你應該俾佢射一飛先。 但係射一飛就已經可能有機會就導致我和談我都唔同你傾嘅咯。 唔係，射一飛可能打到你 全面開戰嘅咯， 得幾成血，咁又唔會殺你啲人先。 嗱，應該咁講就係其實我開頭睇嗰時嗰個時機咧，我一直係研究緊話，究竟幾時先係 一個適當嘅時機， 適當時機去發射呢個彈頭，其實就係喺佢哋談判嘅期間，我覺得你要人類方你都要有一定嘅實力，你先可以同人有談判機會。唔係話，喂，我想同你傾下，即係你等同於就係咩咧？如果啲雞識講嘢嘅，跟住話阿人類啊，我想同你傾下嘛，即係唔好每年食幾億隻得唔得？ 我哋已經有500億隻嘅禽流咁嘅雞，會令到你哋人類死亡啊！要顯示呢樣嘢實力先得噶嘛？ 即係我覺得話。呢、這個位嗱，即大家有水有糧嘅，即係嗱，我哋盡量唔病，但係你盡量食少啲，有冇問題？即係嗰個先係有個巴金嘅 power 噶嘛？你而家就係話，哦，群眾嗰邊話，哦，我想同你傾嘅，我覺得海母係同人類係可以互相並存嘅，同埋就話海母係可以有自己嘅意志嘅，即係呢啲等等地理嘅嘢，其實係。亦都係叫做咩？同頭先我講嘅第一件事就話，因為冇解釋個曲究竟係乜嘢嚟，而就係話呢班海母嘅心智祖母其實係完全遵從於個曲㗎嘛，至少喺海母質嗰方面，佢哋冇所即係佢哋對個人意志，雖然佢哋有，但係佢哋唔承認自己有個人意志嘅。咁就係話佢哋點樣去擺脱呢件事？如果你唔清楚講到個曲呢一件事嘅話，其實你好難說服觀眾去覺得話啊，嗰班人突然之間話，我覺醒啦， 我可以同人類共存啦咁樣。 唔係，即係好明顯，你見到啊群眾佢從來冇諗嗰樣嘢，即係海姆嗰邊，就算佢即係佢啲口供都有啲人啦，唔會我哋其實跟呢個乜密碼曲去行事嘅，不過啲曲咧好早耐冇更新過啦。咁你應該諗下，係咪要同曲？我唔係要同武藏談判，我要同曲。而家你加曲有冇冇咗件事先？委員嗰啲 唔係，其實下邊就唔知，應該得武藏同大和知嘅啫，即係冇個曲嗰個嚟到，因為 應該個曲冇再俾再新嘅指令出嚟，所以由佢哋兩個去聯合去討論一個新嘅指令， 新嘅方向或者新嘅指令， 新嘅方向。海姆依一個艦隊應該繼續點樣走下去？ 要做啲乜嘢？咁但係其他嘅艦隊似乎就唔知道個曲冇俾指示佢哋嘅啦，已經 係因為其實嗰個 呢個有啲唔同， 即係嗰個曲。你唯一嘅設定裏面就係、是、個曲唔俾指令嘅話，我哋就知道就係由兩隻旗艦去發出指令可以代替佢。但係個曲係乜嘢？就只人佢只係講咗呢個設定。而 OK 啦，其實到其實我覺得咧有另一個轉折位就係咩咧？俾海姆裏面睇到人類嘅實力咧，就係、是、當伊奧娜失去咗海姆戰艦應有嘅戰鬥能力嘅時候，純粹靠人類去發揮。呢一隻潛水艇嘅實力嘅時候，嗰度其實我覺得係好可惜噶。嗰度係我覺得，甚至當然啦，呢個話我覺得係劇場版唔係做唔到。 唔係呢樣嘢，我諗之前其實電視版嘅時候已經有呢樣嘢發生緊嘅啦。即係當海姆戰艦係所向披靡啊，人類嗰啲軍艦嗰啲係廢嘅時候咧，咁就藉住伊奧娜呢只咁嘅潛水艦，當人類搭上咗去呢個潛水艦，可以使出咁多唔同我哋意想不即係海姆意想不到嘅戰術出嚟嘅時候，佢就會將人類嘅可能性再計入自己嘅考慮入邊。 但係今次係會更加深嘅原因就係咩咧？嗰只艦。因為而家係之前嘅係一加一發揮三嘅可能性，而家係咩咧？海姆嘅能力變成咗零，即係純粹單 零 人類嘅力量。呢一度其實係充分顯示就係咩咧？你要俾我哋睇到就係海姆咁人見識到就係話人類係幾人類有佢哋應有嘅強大嘅地方，即係話就先你先會醒覺到就係話 縱使我哋係一班兵器話，因為人類會繼續進步，人類會開發唔同嘅嘢，但係海母係冇呢一個嘅 概念喺度， 冇呢個發展嘅潛力啊，所以最終啊，最終係會可能佢哋係會戰敗嘅，只不過 即係隨住時間嘅流逝，可能會 越嚟越強， 個軍勢會打破咁樣。 即係呢度，我覺得就係，但係佢俾我睇唔到佢就係，因為喺嗰一節裏面就係當伊奧娜俾呢一個武裝 lock 咗佢嘅能力之後，然後即係對住翻海姆學生會，我覺得嗰一節開頭你話其實佢好似話佢淨係靠純粹潛水艇嗰個能力，我開頭覺得哇，喂幾好喎，其實做得，即係完全叫做咩呢，用一班你哋認為啊，而家唔係海姆同海姆打，其實人類同海姆打緊， 呢場先係真正嘅人類對海姆咯。 但係因為俾嚿石仔打中咗，就跟住就冇咗啦。 唔係，咁其實呢一幕都係即係人類或者意外嘅嘢，好難講噶嘛，成日都係咁。 唔係，其實佢 我明白，但係呢一幕即係佢個主題，我會覺得就係個主題，佢 present 唔到究竟人類究竟有幾咁強大，因為最終就係咩咧？就係、是、到群像嘅後宮門出場去。叫 解決呢件事， 將成個嘅 戰局 打平。 嗯， 呢一個位我覺得係我睇落去之後冇意思噶，其實 即係變成最終你都係唔係靠人類嘅力量，最終你都係靠海姆嘅力量去扭轉翻呢樣嘢。 你可以話靠人類嘅力量嘅，靠人類溝女嘅力量咯。 唔係，因為佢好強調話人類係有戰術啊嘛，係。但係成場 溝女都有戰術噶。 唔係，佢人類有戰術嘅，只不過行到最尾嗰步啊，因為一啲意外。本来谂冇谂住佢发生嘅嘢发生咗，而有呢个可能性嘛？ 咁咪唔好睇咯。到最后其实都咬手瓜，我大粒过你得啦，或者真系我十瓜压咗只手都得，系咪先？因为佢原本佢动画第一季咧有个问题就系佢改咗，因为第一季我见到佢物完咗马方面有一个人类控嘅战舰嘅系，佢动画版 cut 咗呢样嘢，已经冇咗人类方嘅力量啦。系、你到剧场版呢、這个机会其实可以编下，我哋唔需要靠海豹就实力，我哋纯粹靠人类力量都可以完全打落晒你四只舰，即系用战术啦，可能系、但最后都系。唔緊要㗎，我後宮出馬一個圍一個圍死你都得，咁其實人類冇意思㗎，係 即係 even 你話阿高雄又好，阿日向啊、俊明 俊明嗰啲 嚟幫手，跟住最後出馬， 我覺得呢樣嘢 你記得最尾話艦長指示啊，指咩事啫？我哋打完佢咧得啦，可以跑啦，打上去先咯，使乜出聲啫？已經唔使出聲啦，即係冇戰術可言，根本就係、 是。而當然你話嗱，其實佢睇到叫做咩咧？佢唯一呢一場裏邊叫做就係話俾你聽。海姆嘅戰鬥裏面，海姆唔係淨係得超重力炮，海姆係可以咩呢？應該話其實海姆你當係一隻咩呢？佢係有唔同嘅技能欄，就係咩呢？超重力炮係最大威力而最佔用技能欄嘅技能， 佢佔曬你所有技能欄，你隻艦呢雖然佢好大威力，但係你只係得呢種武器囉， 系啦， 有其他咁样。 而只要你叫做你唔用超重力炮嘅话，你就可以令 可以装到好多 战术， 咩战术啫？装到好多奇奇怪怪嘢上个舰度，应该系。 唔装埋加粒子炮，装十把光速剑都得，十剑斩死你，点啊？ 咁我唔否认嘅。而见到嘅武器嗱，侦察型嘅特化，我哋喺第一季或者喺动画版里边已经见过啦。而跟住就系长距离追击，亦都唔系未见过。 如差啦，应该系。唔係你嗰個設定係似係現代嗰啲漁船呢，有隻魚 艦 拋撈嗰嚿嘢， 類似嗰嚿嘢囉。 只有一成件事好搞笑囉，我見到係海姆學生會好有戰術咁樣去組合團隊攻擊，但人裏面冇嘅，係咬手瓜咬人，你就倒返轉成件事係。 喺嗰一幕裏面即係高雄直情係被日向搞嗰個轉頭出嚟添啦。 呢個轉頭呢樣嘢好明顯就是日向已經大叔化咗啦，轉頭先係男人嘅浪漫喎。要裝就裝轉頭，為什麼不裝其他武器呢？裝斬纜都不行的。 斬纜都其實是拋魚叉竹柄那邊，竹柄那邊最後他是用什麼的？拖刀來的嘛，他是。你應該看到那個位置，然後再看埋金剛的出場。金剛是用牙咬他的。 索斯機械索斯。 我看說索斯來的，這個很明顯是。雖然即大家都知道就是本人是非常喜歡索斯的戰鬥的，但是在個船上的話呢我就不敢恭維了。 不是一個戰鬥畫面今集是有些喜感，即是不像以前那樣就這樣超重力炮對超重力炮，今集是戰鬥畫面多些東西看。 應該這樣說，你看到就是所謂叫做特異的戰術、是全部都是由叫做受過群像病毒的感染的海姆戰艦全部 自己想出來的。 是的，自己想出來，即是他們說你咁都得，你矛啲啊你，咁样 即係睇出嚟嗰場戰鬥，我都純粹話有冇逼力我唔敢講，但有冇喜感呢？一定有。 嗰場戰鬥好重要。 唔係你嗰啲男嘅都唔係男嚟嘅，純粹講我以前係男嘅，佢係喪屍機械獸嚟嘅，咁就唔 感覺上係已經睇緊呢個 Monhun 嘅世界，又有雙刀啦、轉頭啦。 喂，你見到雨黑刀之後，喂雨黑喂，你一格戰艦可以甩尾㗎， 飄移三百度反轉，真係。 即係嗰隻你同我講佢唔係喪屍，我唔信囉。 咁佢有睇藤原拓海啫，可能 冇坑佢咯，架海神。 我嗰下年我幾期待佢開刀，然後跟住拖刀㗎。不過佢拖刀嗰支就俾咗竹柄。 嗯，佢技能難，唔可以裝咁多嘢啊嘛。 所以睇落去呢一戰嗰個感覺就係俾唔到最重要嗰個部分，人類嘅可能性呢，一部分係完全睇唔到、體現唔到出嚟。 你見到男人嘅可能性， 唔係其實我覺得即係人類嘅策略，你成日都講就係話人類同海姆最大分別就係人類使用戰術啊嘛。但係人類使用戰術呢樣嘢，只可以係大家嘅戰力差唔多。或者爭少少，咁遠 嘅， 其實咁遠樹下，其實係戰略已經好難做噶啦。 唔係有嘅，你見最開頭第一場打嘅時候咧，佢哋用海底嘅沼氣去攻擊翻咧，都叫戰術嚟嘅，真係。 咁你嗰陣時 嗰幕其實 OK 嘅。 你嗰陣時個戰力本質相差唔遠啊嘛，一格艦對兩格艦啊，叫做啊，雖然係劣勢噶啦，但係冇咁爭咁遠啊嘛。大佬而家一格艦對人哋成班學生會都嚟緊啦，大佬個戰力差真係爭太遠。 另外最大嘅另一個問題喺依一場戰裏邊就係咧。所有嘅蒼藍戰艦嘅其他嘅成員出現嘅時候係咩呢？喂，我真係覺得你個海姆嘅封鎖線其實唔係真係好封鎖啫，佢哋真係突然之間話高雄嚟咗，然後跟住話嘩跟住真命又嚟咗，然後跟住金剛都嚟埋，跟住話你個包圍網都好多漏洞下喎。 唔係呢個包圍網問題好明顯係雷達唔做嘢嘅問題囉。 突然間出現 一架艦出現咗喺你嘅偵測嘅海域入面，你竟然唔發覺嘅時候， 唔係偵測，係目視，我見到啦。 你作為一隻呢隊艦隊嘅耳目嘅時候，你係咪失職先？ 所以我覺得就係話，佢呢度係令到好多嘢就係話，原本呢套嘢其實佢俾即係艦娘嗰啲 艦娘啦， 柴娃娃嗰啲唔同，就係佢喺呢一方面度其實佢有落個心機嘅，至少動畫版佢係有落過呢個心機喺度。但係咩呢？劇場版呢度因為壓縮戰隊嘅關係，即係其實如果呢一個位我咁講啊，金剛呢個其實佢真係會突破防線出嚟，然後你令到佢哋學生會呢一邊分神，而令到群眾有機會反擊，我覺得仲更加合理。始終唔覺得係金剛會好直接去幫助群像佢， 因為金剛個定位其實唔屬於蒼藍戰艦嗰邊， 佢係而家第三方，佢係第三方戰艦， 亦都唔屬於海姆艦隊呢邊，佢反而屬於一隻藍同紅艦隊打緊嘅時候，佢係黃色嗰啲格仔咧，嗰啲艦艇走出嚟嗰啲中立角色嚟噶嘛， 係啦， 係啊。 你可以話金剛傲嬌嘅咁樣， 唔係金剛個位用得唔好咯。 佢 破壞咗個設定， 即應該話佢想去睇某啲嘢，或者佢想知道某啲嘢，而同蒼藍艦隊利益叫做一致嘅時候，所以佢去幫佢。 唔係金剛個設定咧，呢度個戰鬥設定其實最重要，佢係帶出因為伊奧娜嗰個低落嗰個感覺咧，去喚醒翻伊奧娜嗰種嗰個作用出嚟啫。其實最重要嘅作用係咁，但係佢嗰場寫得唔好咯。 嗰場感情亦都係寫得唔好嘅，即係你揾金剛去叫做話咩咧？依一個曾經被伊奧娜叫醒過嘅人，而家係用翻另一個立場去叫醒翻佢。 日系嘅嘴炮通病咯，又系觉得。 我覺得係都係。 其實你講完嗰堆嘢冇意思，我想講。 唔係呢樣嘢本來係寫得靚噶嘛，即係之前啊，即係動畫版嘅時候啊，點樣鬧醒金剛啊嗰啲嘢，即係作為一個獨立意志啊走翻出嚟啊。咁到佢低落嘅時候，即係你好簡單啫嘛，你永遠嘅敵人就係最了解你嗰個嚟噶嘛。佢其實佢個角色好適合做翻呢個喚醒嘅角色噶，但係佢出場個。嗰啲說話嗰啲感覺啊，即唔做唔到到位。 最大問題 ，Ilya 佢嘅問題係俾人鎖曲啊嘛，鎖曲你又唔關佢事喎，所以講 係。唔係佢唔係鎖曲，只不過佢係即係佢個俾人講到就係話啊，你唔係你自己嚟噶，如果唔係阿大和沉咗啊，貢獻咗佢嘅靈魂俾你嘅時候，你根本乜都唔係。佢要喚醒翻啊，你其實你自己喺 Ilya 呢樣嘢咯，喚醒翻自我出嚟咯，其實係。 呢個位我都話呢個位。是我覺得有一半啦，有一半是他自己錯的一定是。另外一半就是真的因為這是一個劇場版的關係，他將很多的主題壓縮了在這一場戰鬥裡面。這一場戰鬥其實你說如果以動畫版的份量來說， 佢應該係六集嘅份量嚟， 四五集咯，可能四五集、七集都差唔多。 群像佢哋用人類嘅力量，佢點樣 嘗試去突破呢、這個嘗試去突破防線，冇話抵抗啦。根本呢個戰力差，實在唔容許去就面對面去對抗嘅。 係啦，然後跟住再中間裏面一啲遭遇戰，同埋你可能就去同呢一個日向同埋高雄合流。然後跟住再先係再 打 呢一場，再打呢一場嘅大戰。 係啊，你要有一定嘅戰力，雙方嘅戰力係對等，你先會運用到啲戰術噶嘛。 無論用咩形式都好啦，佢去從旁幫助， 或者突入呢個戰場啊，或者甚至唔幫手，佢淨係企喺隔離望嘅啫。作為一個旁觀者，兩邊都唔幫嘅都可以嘅，係咪先？ 係啦， 就冇呢度咁核突咯， 就冇呢度。壓縮得太緊要，呢場戰鬥係完全係攝到唔知極限攝嚟㗎啦！呢、這個已經係、 我知抌多錢落去咯，啲百萬飛彈倒嚟倒去。 唔係應該係知佢呢場戰鬥係擺咗好多功夫，想講翻好多嘢出嚟，我哋都睇到嘅，只不過佢處理得唔好咯，實在 係啦。 呢、這個我覺得好可惜嘅地方嚟。 而你話跟住去到最後，武藏同埋大和即係伊奧娜嘅， 佢上一世啦，可唔可以叫 轉身咯？ 係啦，轉身。 啱，佢俾咗就正常備份 copy 翻過去啫，係。 然後跟住佢哋嘅大戰， 恩怨情仇。 嗱呢場大戰其實係呢場大戰亦都係日系裏面通常就係咩咧？最無謂嗰一戰，呢一戰係好無聊嘅呢一戰。 佢嗰時話：我哋人類要同海姆溝通。跟住兜头九十度角直嘢打爆你，死咗未啊？死咗啦！我哋坐低沟通啊。不过死咗啦，算啦，唔好讲啦，我哋夜翻屋企度我哋。 唔系啊，嗰幕我系谂到啲咩咧？之前咪有放段片啊，做咗台湾啊人道歉嘅，唔系系我抢晒你啲男，跟住咧揾个录影机对住你，你而家同唔同我和谈啊？唔和谈，诶、个录影机 stop 一 stop 先，打到你几锤先，和唔和谈？嗰种感觉咯，我系觉得。 嗰一戰裏面即係話嗰個溝通 ,ok, 我都話你溝通 ,ok, 冇問題嘅，即係你要玩返日系嗰啲好，我哋大部分人都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好好嘅片段，但係日系好鍾意用嘅，你返返利用。 但係要互相理解。 你點而家係點互相理解呢？兩個總旗艦喺度互嘔，嘔到爛晒啦，爆晒啦，然後跟住話喔，我明白啦，喂，以炮交心都唔係咁樣交心喎、 啊。唔係，佢哋核心角都冇埋，可以死得可以升仙嘅，係打喂，你要溝通和談條友，唔好死先啦，我想講，佢都死埋。 係打到係打到兩隻都死，兩隻同歸於盡，然後跟住話。 我、哦、你理解， 我理解溝通嘅重要性。 我理解， 你唔係會死㗎。 唔係啊，係我哋打咁耐，我哋得個吉嘅就冇意思嘅呢場戰鬥。我哋終於明白啦。 所以呢一場戰鬥裏邊係比學生會嗰場。是更加不堪入目， 是更加不好看，作為最終大戰來說， 是不知道他做了什麼。你跟著無緣無故就說、哦、叫醒了大和的 殘骸、 啊、殘骸，然後跟著你的超量合 體跟著將一隻潛水艇變回做一隻旗艦級 的戰艦、然後跟著兩邊在這裡就互撼，撼完之後再說話，我其實好想同你溝通嘅話，我都好明白你嘅，你明白佢，但係我哋唔明白啦。而家 我有兩世記憶，你打唔過我啦，你投降啦。 我記得翻起啦，其實你知唔打你？唔係，佢好神奇就係、是、其實呢個咩合體應該話跟頭嘅 G 戰機合埋落去。如果唔係咧，你見到個成個潛水艦個外殼冇變過嘅，係佢嘅駕駛艙冇變。 佢其實係變翻大和嗰、那個嗰、那個武裝。 而衍生第三個問題就係、是，究竟武將其實學求緊嘅係大和，但係佢嗰個嘅講法就話、是，我係想再殺你一次。 唔係，如果你唔係我心目中嘅大王，我會再殺你一次，直到你變返做我心目中嘅大王為止。 病嬌嚟㗎啦， 一路都係㗎啦。你估佢真係鍾意大叔呀、啊、你睇下佢生出嚟個大叔係咩樣，你係傀儡嚟㗎咋嘛。 呢度有趣嘅地方就係咩，究竟大王其實呢個宣言有乜嘢意思呢？即係除咗你話逼到阿伊奧娜同埋群眾去搵佢之外，佢同世界嘅對答其實係冇意思嘅。 唔係佢嗰個嗰個你如果代入返佢嗰個角色嚟諗呢，就係話因為你人類嗰班友佢咁樣對我家 姐我而家要殺晒你哋咁嘅意思 喎。唔係對家 姐佢殺佢家 姐係啲人類殺咗男仔。 你點解佢會對佢咁家 姐咁樣呢，就係、是、話你啲人類迷惑咗我家 姐搞到我家 姐而家咁嘅下場，我而家要怪罪你班人類，所以我要懟冧晒你哋，所以我咪作出呢個宣言囉。 唔關事，人類都知錯，即刻殺咗男仔落啦。呢、這個害人精腳踏兩條船嘅人渣，因為殺咗佢啦，唔係應該感謝我哋人類先咩？你點講講唔通嘅？最尾係 而個故事裏面其實最終哦，因為兩隻總旗艦到死亡， 而令到就係冇人能夠再發最高指令， 冇再發佢都唔知咩咩指示啊。 總之話冇，應該冇一隻海母戰艦能夠有權力可以再下達任務，而且個已經話我亦都係講緊第一件事就話，因為根本冇講個曲係乜嘢嚟，即係你話如果好似頭先有馬講嘅。其中一個理由都得㗎，個曲係啲人做咗出嚟之後，然後跟住其實已經留低咗喺度㗎啦，即係佢可能純粹係發動一次，就令到海姆出現之後，就有得海姆班有自生自滅㗎啦。其實係，咁我覺得冇問題㗎喎。你起碼俾我哋知道就話，哦，呢、這個曲喺我哋觀眾嘅神視點裏面已經係唔會再有任何指令，而就係咩咧？去到呢度，佢個故事就話海姆要叫做咩咧？佢哋要揾到喺呢個世界生存嘅目的。咁跟住就係變成就係各自為政啦。跟住就係有啲人又要繼續行翻佢過往收到嘅指令，去繼續可能攻擊人類啊， 遵從佢自己嘅自身嗰個行為咯。 係啦，咁跟住就依、這個故事就去到依個位置就咁樣就完結咗。我只可以話開放式結局咯， 係平凡啲，不過尚可。 即係中間嗰幾節裏面好關鍵嗰啲嘅解釋，佢唔做嘅話，其實咧依套嘢。佢做唔到個宏觀形勢俾我哋睇到就話，哦咁樣嘅 opening 其實係都會有叫做可思考嘅空間，就話哦究竟之後啲男會點，甚至係 side story。 唔係個設定上唔完滿咯，解釋得應該話，即係佢個大廊就有曬喺度啦，但係有啲細微嘅設定就冇解釋到，唔令到成個故事似乎就唔係好完滿咁咯。 係咯，最終我哋知道就係金剛成為人生嘅贏家咯。 咁關鬼咩事？ 關咩事？ 金剛收曬成個學生會喎、啊。 唔係，不嬲都屬於金剛㗎嘛。 係囉，原本就係金剛下面㗎啦。 離開咗嘛。 離開咗就係因為冇個曲指示我哋要去咁做啦。我哋根據我哋嘅自由意志，我哋跟返金剛有咩問題先。 咁人生贏家都咪贏咗囉。 個老公行錯咗幾步啫，老婆喺屋企都係佢老婆嚟㗎嘛。 不嬲都跟開金剛㗎喇。只不過有金剛同個曲喺度嘅時候，我會先遵從個曲。啊，個曲唔喺度，我咪返返金剛嗰度囉。冇問題喎、啊， 老公行出街幾個鐘啫，唔等於個老婆唔係佢老婆噶嘛，大佬佢翻屋企，因為而家係。 咁你咁講好難講嘅咁又， 我解釋翻個情況俾你聽啫，真 係。當然我覺得就係喺造型上，即係金剛純粹係改咗個髮型，我覺得已經係非常之得噶啦，其實。 造型上啊。 造型上已經非常之得噶，其實下半部劇情裏面最佳造型一定係金剛。 嗯。 咩叫霸氣登場就係佢啦。 無論佢霸氣登場，佢隻男嘅攻擊方法，同埋佢自己個心智組武，都係贏曬所有人成條街㗎。 都係完美嘅，冇人可以一對一贏得贏，打得贏咁高。 而最重要就係、是、其實係嗰個君臨出嚟嗰個霸氣呀。 嗯。 即係老實講，無論大和或者武藏，係冇呢種咁嘅霸氣出現。佢哋叫做咩呢？佢哋喺動畫喺呢套劇場版裏面顯示個霸氣嘅方法係咩呢？好多炮囉。 倒垃圾。 純粹係一個 戰力上。 唔係嗰個氣勢上咩囉。係出場嗰下就已經好似打機戰八河神出場。佢唔使講任何嘢嘅，佢淨係出嚟你已經嚇到你飆尿㗎。 唔係場上面所有嘅敵人，所有嘅人 都要注視佢。 無論敵人或者係 NPC 或者係即係自軍操控嘅嘢，都要望住呢架嘢。 係啦。 唔知咩嚟。 即系嗰下金剛出場嗰下，我系个脑里边系响紧咩咧？八河受捉，坐住格兰森之后嗰个 BGM 出现。 你落过啫，你落过啫，同讲你落过啫，耶走咗啦，好嘢！ 即系喺塑造个星城情况上，其实系 金剛系成功。 因为呢个亦都系可能建基于就系有动画版同埋上半部剧场版嘅可以好多嘅营造，而我哋叫所谓最终嘅大魔王阿武藏， 武藏或者大和啦， 佢冇呢个，亦都系可能就系因为佢将佢设定成为一个幼女啦，咁幼女好难俾个咁嘅气势， 咁咪霸气嚟噶嘛， 幼女都系气势嘅，不过问题佢做到啫系。 所以睇出嚟嗰个感觉，反而你同我讲话，如果武藏系种奇男嘅话，我仲觉得拗得通喎、啊、件事。 唔系，如果武藏系个大叔咧，可能佢都可以霸气少少嘅。但如果佢个萝莉啊，真系争啲啊。 即系应该话设定角色问题咯。所以睇出嚟嗰个效果，而家就系话咩咧？好多角色你会觉得有啲错配嘅味道喺里边。而呢套嘢亦都系话犯咗大部分入。本嘅劇場版嘅一啲通病，或者佢會慣用嘅一啲嘅技巧，溝通劇情壓縮，嘅最終係強行話 完咗故事。 呢、這個我覺得係日本故事嘅一個通病，試圖洗白一啲角色。 其實唔使洗白嘅，我覺得其實 即係冇撞嗰啲都洗白。 你飲得佢合落去咧，其實黑其實都係一種魅力嚟噶嘛，其實 唔係滴角，其實係有魅力嘅滴角，難寫嗰個有魅力嘅味方噶嘛， 即 係難寫好多。 好顯然就係你知道就係喺呢套裏邊最吸引人嘅嗰個一定係金剛。金剛佢係白咩？佢唔係白。 嗯，佢又唔係黑得曬咯。 佢都係叫黑嘅，如果你叫黑嘅話，其實佢係、okay。 第三樣嘢就係咩咧？試圖安撫觀眾嘅玻璃心， 嗯， 最後伊奧娜死咗噶啦，然後跟住佢都總要做一幕就係回頭翻嚟啦， 重生翻嚟啦。 而即係呢個位，我覺得係冇咁嘅必要。你呢個位應該係留翻俾觀眾去想像，佢係咪冇死到定還是乜嘢、嗯？你唔需要做一幕出嚟喎。 好簡單噶嘛，你之前話到明心戰武祖係一個核心噶嘛。你唔使做嗰個核心戰武出嚟，留翻個核心喺度，咁俾啲觀眾睇下，可能佢有機會以翻個心戰武組形式翻翻嚟，又唔出奇。 唔係啊， 或者係以後都係得翻個核心，又唔出奇。 呢啲呢一幕其實 好著墨，即係留尾呢度。你如果望住頭嘅頸鏈喺度，即係畫成編組，覺得係 你太刻意去留咗呢一個尾巴，話俾你話有呢個可能性咧、嗯，其實係低手咗嘅。我覺得係、嗯，因為你咁樣講出嚟之後，有乜為啫？你又唔係為做落去，亦都幫唔到個故事最後調味。嗯哦，因為如果佢冇死咗，其實你會後面有 無限嘅想像空間，亦都做唔到呢一點出嚟。咁其實呢一個重新呢一個嘅所謂嘅劇情環節，係咪真係必須呢？其實好多日本動漫都係有呢個問題嘅，係明明死咗佢咧，都要拎翻佢個靈魂出嚟鞭屍嘅。 靈魂要點靈魂先至係？ 即叫做呢啲真正係咩啊？死唔硬幣。日本喺呢啲所謂嘅劇場，尤其是劇場版方面咧，因為壓縮得太緊要咧，佢覺得唔能夠淡然無味，即係佢係一套電影嚟嘅。 係 佢就咩咧？強行去加啲調味料落去。 冇嘅。 依啲所謂煽情或者係你適用佢係一個好大嘅爆點， 嗯、 但係你唔適用嘅話，只不過係咩咧？我唔知道你喺度寫咁。 甚至你扶你套套都用。 佢係。我基本上你話，尤其是所謂叫做溝通啊呢啲嘢，叫主角群抱住一個大義諗言嘅理論去壓過呢一個嘅邪惡方，而邪惡方去到最後，因為受到呢套言論迷惑， 感化力迷惑， 成個人生裏面一直冇一直去堅持住嘅信念，去崩潰啦。咁你睇落去就話，佢係咪好睇呢？就咁講一個咁嘅 idea 嘅話，佢係可以係好睇嘅、 嗯。 但係喺一套劇場版裏面就係咩呢？你只係由頭嗰五分鐘知道呢個魔王嘅理念， 嗯、 到唔夠一個鐘時間，個魔王崩潰啦。咁你唔會覺得係好強嘅？ 觀眾都崩潰埋。 唔係，因為日劇佢尤其日本依家近年好興咧，臨尾大戰而家唔夠氣勢咧，佢喺度講多廢話就係、是、溝通。但係睇翻以前作品唔係啊嘛，我係奸嘅，哈哈哈哈！我係奸落去，我係唔理你啊！你唔會以前唔會咁啊，而家先會咁嘅係。 影或入係中意做一種就係、是、我叫做就係頭先所講嘅洗白。呢種洗白係為咗佢慎防就係呢個角色想更加多人中意佢而去做嘅、嗯，即係佢呢個嘅諗法就係話咩咧？佢覺得完全嘅奸角係佢嘅受眾群會係好窄，但如果你叫做咩俾翻少少善良佢咧？即係喺一盆黑色嘅水裏面加點白色落去呢、嗯、就會令到就係啲人會覺得就係話欸這個角色有可取之處 喎。這個奸角都奸唔晒嘅，佢因為某啲原因咁、啊、不幸遇到呢啲事嘅成才會變成咁嘅啫。俾返啲 credit 佢啦咁樣咁嘅意思喎。 而家經常係唔係都俾 credit 佢，不論佢有冇咁嘅需要。 嗯，俾咗先，唔好理。 係啦，攞咗先。咁、 嗯、 最後就係個角色咩呢，好多時候我哋成日都會講啦，奸你又奸唔晒。好你又好唔晒，跟住咩呢，完全同你自己嘅人生嘅理念完全唔能够得到贯彻，呢、這个角色究竟系咩嚟呀？ 你前半生同后半生两个人生系完全颠倒嘅。 所以我觉得就系睇呢啲劇場版亦都系最可惜，最可惜嘅就系本来系一套好嘅作品呢，好多时就系因为呢啲咁嘅环节同埋压缩劇情呢、嗯、甚至有时我觉得话喂，不如你纯粹你用五分鐘時間壓縮咗啲前文後理佢咧，有時、 嗯、 即係唔好講太多啲乜鬼嘢，我純粹集中喺一場大戰。其實你話最近期嘅依方面依啲做得好嘅，真係只有《樂園追放》啫。 嗯 嗯， 佢真係知道點樣去壓縮一個劇情， 有啲乜嘢係唔需要太多著墨去講。 唔係，最緊要佢冇講廢話。我哋要同佢溝通，我哋和談受氣。 即係溝咩溝咩溝咩溝？ 唔好講廢話，我打啦你。 打唔贏，打唔贏。唔打咯，即系唔溝通咯，走咯我。 唔系啊，兩種人嘅著眼點唔同嘅時候，有時係點溝通都冇用。 唔係，一般就可以話唔同唔緊要啊，我哋溝通啦，我哋打到你眼盲嘅，我哋溝通啦。 依個位亦都係話，大家經常都講話人類係要溝通嘅，但係咧，即係如果當大家溝通唔到嘅話，其實就唔好勉強。 唔係呢個前提係大家要溝通得到先得咯。大家都係秉住一個信念啊，我哋要溝通囉。如果係一方我哋要即係維持一個信念就係、是、啊，我應該要同佢溝通嘅。但係另一方係完全唔聽你講嘅，冇用冇作用㗎嘛呢樣嘢。 係啦。所以呢套嘢就係叫做我只可以咁講啦，佢係好我哋一般睇開嘅日本動漫劇場版。 中上嘅作品啦叫做係。 未去到上嗰中間嘅、不過不失。蒼藍好睇嘅地方佢有，但係叫做咩呢，成個蒼藍宏觀嘅世界觀佢係完全破壞曬，係唔知佢講緊乜鬼嘢。 佢動畫都有講過美國嗰邊啦，佢而家其實乜都日本嘅咋，其實成個世界真係。 呢個世界唔係得返日本，呢個世界真係得返群像同埋海網。 佢再講咁大佢就更加冇篇幅啦。 係啦。 呢個你完入去啦。 咁啊我哋呢一套就去到呢度啊，咁啊我哋之後亦都會講埋呢一套嘅伊藤計劃嘅屍體帝國啊。係啦，咁啊大家記得留意。好，我哋下集再見，拜拜。 拜拜。 想認識多啲唐有芳嘅產品就嚟以下三個地方啦。唐有芳总店和工作室就在火炭坳贝湾街45-47号喜利街工业大厦11楼坳室，联络电话36981219或者 WhatsApp 去53909917。唐有芳尖沙咀首都广场分店，尖沙咀七咸道南61-65号1楼 F100号铺，金马伦道百乐酒店侧边，尖沙咀港铁站 B2 出口或者尖东港铁站 P3 出口。营业时间星期一至星期日晏昼12点至夜晚10点，仲有太和有机农墟、大埔太和路、消防局侧边、太和港铁站 B 出口。营业时间是星期日的朝头早9点到晏昼5点，详情可以登入去 www.initems.com 或者唐有芳 Facebook。